第十九集。 从男人家里出来，走远了一点，孟昭才说， 年轻时就走失的智障女人，时隔多年后会突然冒出远房亲戚吗？而且还特意从城里过来，这关系应该不一般吧？你怎么看？ 你那话说的不错，20年前没有找到的线索，可能现在真的出现了。这个女人跟张林青年纪相仿，两人之间很有可能关系密切，甚至有可能是夫妻关系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个小花姑也就解释得通了。人贩子可能不仅有妻子，也许还有子女。 我也这么想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找到那个女人。如果当年两人真的是夫妻关系，那她应该会有线索。 你打算怎么找？去警局托人查？ 蹲点。 陆时辰看向孟昭，眼神之中闪过一丝不可思议。 你的意思是要一直等在这里？ 是啊。哎呀，我现在是戴罪之身，连警察证都上交了，哪还能像在明坛那样让朝哥动动手指头，所有信息就都能查出来了。陆大顾问，你就老实陪我蹲着吧，让你体验一下基层民警的艰辛，你就当下凡渡劫来了啊。 来盐城之前，孟昭在网上订了一间民宿，吃过晚饭，两个人联系房主去民宿内看了看。房间宽敞，两室一厅，装修的也还算有格调，跟孟昭预想的差不多。两个人将拉杆箱放下来，陆时辰在客厅办公，孟昭先去浴室洗漱。从浴室出来，见陆时辰仍然在办公，孟昭就没出声打扰，主动选了面积较小的次卧。他半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，一边在脑中整理着案卷细节，一边酝酿着困意。浴室里响起了哗啦啦的水声，孟昭也微微地犯了困。他正要抬手关灯，卧室的门被推开了。孟昭一睁眼，看见陆时辰走了进来。 有事？ 我要和你一起睡。 对， 我睡眠不好，跟你睡会睡得好一些。 孟昭一时不知该怎么接，而陆时辰已经推开门走到床前，并且拿起了孟昭搁在床头上的矿泉水来喝。 行吧。 关了灯，屋里一片黑暗，周围寂静无声。在喧闹的明潭市待久了，乍一到偏远的市郊，孟昭觉得有点不太习惯。旁边的呼吸声渐趋沉缓，听得出来陆时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陷入到了睡眠之中。 哎，说好的睡眠不好呢？骗人的吧。 孟昭又在心里吐槽了一句，翻了一个身，心想， 等等，我刚刚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睡意哪去了？ 接下来的两天，两个人租了一辆越野车，吃过早饭便把车子开到了小河村，在张林青家附近蹲点儿。陆时辰坐在车里办公，孟昭则盯着那户大厂的门。他看见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太驼着背跛着脚沿路捡垃圾，再想到20年前这个人的儿子杀了自己的母亲，孟昭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第二天午后，日头很烈，孟昭在车内开了冷气，正有些犯困的时候，那个女人出现了。她一只手拎着帆布包，另一只手搀着那个老太太，缓步往家门口走。他们经过的时候，孟昭听到老太太嘴里发出意味不明的嘟囔声，虽然依旧听不懂她在说什么，但是从说话的语调来看，老太太对这个女人十分的熟悉。看着两个人走进家门，又等了几分钟，孟昭推开车门，陆时辰问， 这就要去找他？ 不找他，我去看看，你先留车上。 孟昭走到门口看了一眼，女人正拿着扫帚打扫院子，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吃着女人带来的东西。女人打扫完院子，把扫帚放下来，冲老太太说： 进屋吧，给你洗澡。 女人说完走过去扶着老太太起身，两个人走进了屋子里。孟昭看了一会儿，又转身回到车里。陆时琛问： 怎么样？ 不仅打扫卫生，还给老太太洗澡，看起来确实关系不一般。贸然上去问起张林清的情况，可能会引起这个女人的警惕，真把她吓跑就不好办了。一会儿我们先跟踪她，看看她家在哪儿。 女人在老太太家里待了足足有两个小时，出来的时候她的手上只有一个空了的帆布包。老太太也跟了出来，对着女人的背影叽里呱啦了一通。女人回头看了一眼，没说什么，走到路边的交通站点等车。几分钟之后，公交车停到站点，女人上了车，孟昭开车跟了上去。公交车大约开了半个多小时，一直开到市里，女人才在一处住宅区附近的站点下了车。 请下车的乘客从后门下车，下车请走好，车已启动，请您注意安全。 孟昭把车停到路边，跟陆时琛一起下了车跟上去。门卫管理松散，无需刷卡就可以进入到小区里。女人并没有察觉到身后有人跟踪，上了楼，拿出钥匙开锁进门，然后关上了防盗门。 402。 隔着几级楼梯，孟昭看了一眼门牌号。 走，先去物业问问。 你的警察证不是上交了吗？物业会提供信息吗？ 是有点难办。哎呀，先去试试再说吧。 物业办公室设在小区内的最后一排楼。走过去的那段路，孟昭一直在琢磨着一会儿询问信息时的措辞。以往只要亮出警察证就能够解决的事儿，现在忽然被停了职，所有的调查都变得有些棘手。推门进入物业办公室，孟昭走到前台问： 你好，请问一下，4号楼402的住户是不是张林清？啊，我来拜访张林清的家人，但又不太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在402，所以过来确认一下。 前台没有立刻回话，而是看着孟昭有些迟疑道： 你是不是发布会上那个警察，破了暗笼的那个孟警官？ 你认识我？ 当然认识，我可是看过直播的。 孟昭一愣，看来自己的运气确实挺不错的，他笑了笑说： 那正好，不用我多解释了。 那些女孩子太惨了，多亏你把她们救出来，我觉得你打得太好了，那种欺负女孩的狗东西就应该打死。哎，不过你怎么会在盐城？网上都在传你被停职了，难道是真的？你现在不负责安龙了吗？ 女孩的语速很快，一连串的问题脱口而出。孟昭看着她笑了笑。 你说我先回答你哪个问题比较好呢？ 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激动。对了，您是要问什么来着？ 孟昭不再兜圈子了，切入正题道： 我想知道4号楼402的住户信息。 前台很快低下头，他敲动着键盘在电脑上调出户主信息，然后将显示屏转向了孟昭。 哎，是这个吗？ 林麦。 孟昭低声念出女人的名字，然后快速浏览完其他信息，他又问前台： 你对这个住户的其他信息还有没有了解？ 这个女人应该挺有钱的吧，她在这个小区内好像有4套房子，402是她自己住的，其他几套都租了出去，租户的房子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都是她来找物业包修的。 见前台似乎对这个女人有些了解，孟昭继续问： 那你知道她做什么工作吗？ 她没见过她工作呀，她来报修那几次都是工作日的白天，我觉得不像有工作的样子，而且这几年这片房价都涨起来了，靠收租就能赚不少，也没什么工作的必要吧。 孟昭又问了几个问题，然后道了谢。 哎，你比直播上看起来更帅。 女孩看着孟昭，又看了看旁边的陆时琛。 哎，哎，这位先生也是警察吗？ 啊，是我的顾问。 啊，你们明潭公安的颜值好高呀！ 谢谢了，姑娘，还得麻烦你一件事，我们想去跟这位林曼女士了解一些信息，你能帮忙带个路吗？ 行。那我先找人帮我带个班哈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